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，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， 笑笑星笑传奇， 笑星背后的故事。 他高高的个子，浓郁的西北口音，有点秃的头发，经常被搭档蔡明拿来开玩笑。没错，他就是郭达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春晚红人，就是著名的小品演员郭达。1986年，郭达还在西安话剧院当演员队队长。那时候啊，话剧不景气，常常是台下的观众比舞台上的演员还要少。自从郭达看了陈佩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小品以后，便对小品产生了浓厚兴趣。用他的话说呀，小品这东西好玩，十几分钟讲一个故事还挺逗。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啊，郭达很快创作出了一台小品节目，其中就包括《产房门前》。自从1987年在春晚上表演了小品《产房门前》之后，郭达就成了春晚的常客，而且大都是与蔡明搭档。下面呢，我们要为您送上的这个小品就是蔡明郭达在199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小品《机器人去化》。 单身，单身时间长了想结婚，现在的女人实在气死人，我干脆买她个机器人。哎呀，单身这么多年啊，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，我发现啊，一个十全十美的都没有，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，所以啊，我干脆订购了一个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。人的缺点毛病他一概没有，而且你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，舒服呀。而且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定做的呢。呀，怎么长得像蔡明，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。完了，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他天天欺负我，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长得像蔡明我也就不计较了，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，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罪受啊。 春节快乐，鼠年吉祥，能为您叫老我三生有幸，哈哈哈 哈。哎呀，这不错，这小嘴还挺甜的啊。哎呀，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缺心眼子。 什么？缺心眼儿？啊，你这是什么名字啊？我看我给你改个名吧。我看你长得像蔡明，干脆你就叫蔡花吧。啊，我说蔡花啊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丈夫，你就是我的老婆啊！过来，让我亲一下。还不好意思，这怎么跟人似的？说翻脸就翻脸。 在没有输入丈夫的程序之前，所有机器人均为柔道七段。 哎呀，我的妈！还是赶快输入程序吧，要不然我这春节都得在医院里边过了。你这里边都有什么性格类型啊？啊， 女强人型 啊， 就是武则天那种感觉的。 不要，我还想当一把手呢。 贪图享受型，就是你挣钱我帮你花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贵买什么。 不要，不要，我不要和我一样的人啊。你这里边难道就没有那种适合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的那种类型吗？ 有事业型、家庭型、娇媚型、淳朴型、热情奔放型、温柔贤惠型。 等等，我就要这个，我就喜欢温柔的。 你回来了？ 干什么？ 你辛苦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 没有到门口去迎接您，实在是对不起呀、啊！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给我上烟。哎呀，舒服呀、啊！这条腿。蔡明，你也有贱贱这条腿。他根本是熬出头了，把人弄弄八个糖，八个黑。好了，起来吧啊，意思一下就行了啊。 我去给您倒茶。 好， 我给您做饭。 好， 待会儿给您添麻烦了。 不。我们中国男人不习惯这个啊。 慢慢会习惯的。 我们不给老婆下跪就已经很满足了啊。 我去给您洗衣服。 我自己洗。 我给您挠痒痒。 我自己挠。 您不要太客气了。 这我腰受不了了。这遥控器在什么地方？ 您在找东西吗？ 我没有找啊。 我帮您找好吗？ 我自己找啊。 您千万不要这样客气。 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两口子过日子老这么客气，谁受得了啊？我看你还是帮我干点实际的吧，啊，你就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，啊。 请选择清洁型。 啊，清洁型。 哦，天哪！这哪像人住的屋子，完全是猪窝。 这怎么可能是猪窝呢？简直！ 哎呀，脏死了！ 这 洗手？ 什么？哎呦，我这个人最烦的就是洗手了。 你不要忘了，我是流水线上几百个工人，你拧一把，我摸一把，传出来的，身上什么细菌没有啊？给我安脑袋的佐藤正在得流感。安脖子的山田正在得肝炎，安胳膊的松井正在拉痢疾，安腿的渡边正在得伤寒。 那我还是洗洗吧。你说的刚才这几个人我都听着挺耳熟的，鸠山也在你们那儿吧？ 对，他病不重，艾滋病。 哎呀，我发现你们那儿战犯还挺全的啊。 劳动改造嘛。 你怎么老让我洗，你自己怎么不消消毒啊？ 我好办呀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做成一锅开水，我这脑袋呀、胳膊呀、腿呀全能拆下来，你把它们都放在锅里，用小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一宿，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你再把我从锅里捞出来，按说明书咵咵咵装上就行了。 我睡觉这锅里边 炖着你。这我睡不着啊。 睡不着没关系，我这脑袋你可以不炖呐，把我这脑袋呀放你的枕头边上，我给你讲故事，我特别会讲鬼故事。一只绣花鞋呀，蓝色骷髅呀，绿色尸体呀。 停！哎呦，我都不敢在这屋里边待了。哎，你就不能弄点让我感到舒心的类型吗？啊， 请选择善解人意型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早说呀，我这个人最痛苦的就是没人理解我呀。 我理解你呀，你是不是经常跟一个叫蔡明的在一起演小品？ 是啊，我们俩关系非常好啊。 是吗？其实你心里边特别恨他，他把好玩好笑的台词都给抢走了，害得你在台上大喊大叫乱蹦乱跳。呀呀呀呀， 理解万岁。坐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作的时候，每次演出只要下来，蔡明要是演砸了，我就安慰他，我对他说别往心里去，你演得挺好。其实我心里边想啊， 让你美演砸了吧，给。 这样他要是演火了下来以后，我也对他说 别往心里去，这波观众没文化，不该笑的地方瞎笑。 对呀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感受啊。哎，你怎么全都知道啊？ 我善解人意啊。 你可千万不敢说出去啊！你要说出去了，我就没脸见人了，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 什么？ 我非抽自己一顿大嘴巴不可。 想抽自己，我善解人意替你抽了，你又不高兴，你们人类真虚伪。 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们人类就是再有缺点，可是我们知道疼啊，我们懂感情，会痛苦，不像你们机器人冷酷没感情。我的妈呀，再这么下去我这春节都熬不过去了，这是什么机器人，这退货去。 遥控器已坏，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。 你想干什么？ 我要你背我出去玩。 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背你出去玩？ 嗯，你要是不肯背我，我们就跳舞吧。哎呀， 我背我。我这菜花啊，这大过年的，你想去哪儿啊？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。 这长城？哎呦，我的妈！这赵忠祥同志来了没有？赵忠祥，我送你个礼物。 刚才为您送上的就是郭达与老搭档蔡明表演的小品《机器人趣话》。说起郭达与蔡明合作的趣事儿啊，郭达说，有一次他们到西藏演出，由于蔡明高原反应很强烈，头痛头晕，本来背的滚瓜烂熟的台词儿，眨眼就忘了。本来呢，根据剧情，蔡明要往郭达的屁股上打一针，这道具针是只有针管没有针头，蔡明只要象征性的往郭达身上一捅，郭达大声一叫就行了。可演出的时候啊，朴实的西藏人给准备的道具却带上了针头，蔡明的脑子光想着下句该怎么说了，看都没看手里，一下子就把针头扎了下去。毫无防备的郭达怪叫一声，蔡明听着这叫声与平时不大相同啊，这才注意到手里的道具原来是个真家伙。好了，说完了这个小故事啊，我们来欣赏一下郭达、蔡明和已故笑星赵丽蓉合作表演的小品《追星族》。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，你是的孩子， 奶奶看你来了。 哇，婆婆，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， 叫奶奶。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。婆婆你来了，我好开心好开心呀。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，说话都串味儿了。 哎，饿了吧，奶奶给做饭吃去。哎， 不要不要，我嘴巴好干好干哦。 他说啥？ 他说他渴了。 那渴了就说渴了，奶奶给倒茶去。 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喝冰水。 喝啥水？ 喝冰水。 你给我好好说话。 喝凉白开。 你也得小点声， 你会让你吓着孩子呢。 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，这都发烧了。 没事，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， 那就是坐下病了。 哎呀，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，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。 别动。 咋着？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？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？ 珍贵，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。 讨厌。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，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？ 不知道。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，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，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。奶奶，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？ 没尝过。 快，车灯亮了，越来越近，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，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，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停住了， 开过去了。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，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。 你这真是个神经病，这是。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，你都找你爷爷去。 找爷爷？ 那你爷爷摔砖的，整天就鼓捣你。 真是丢人呐！啊，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，成天就一门心思的琢磨这个。啊，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，每次学校开家长会，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。您瞧瞧，您瞧瞧，哎。你瞧瞧你的历史答案啊！问：郑成功是什么人？答：郑智化的弟弟。啊，哎呦，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？ 要不那就是他哥哥。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。 哎呦，这是 他不会，你都好好教给他，你转啥圈啊？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，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，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，在台湾海峡。 对呀，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？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。 别唱了，你怎么还有脸唱啊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个为什么？哎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，你对他们这么着迷，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？ 我当然了解了，我当然了解了，我全了解，我还有他们档案呢。 哎呀，对，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，咋跑他这儿来了？ 哎呦妈，不是那个档案，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。 你讨厌。婆婆 叫奶奶。 奶奶婆 这辈儿又上去了。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？ 不知道。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？ 不知道。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，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？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，谁最怕电扇，谁最爱吃甜，谁最爱吃酸，还有呢，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，谁最爱抽烟，这您都知道吗？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？ 妈呀，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， 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，啊，我简直我都闹不明白，啊，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？我简直就 不许你指， 你也是，你说话就说话，你还这么指，这是这不能指啊！这是， 我迷他们，我就迷他们，我迷他们唱歌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。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，我迷他们永远青春。 你这么说呀，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不许说他们结婚，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。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，你管 那天 幼稚。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，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，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，那能行吗？ 你住口！你可以打我骂我，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。你要再这么说，我就离家出走。 不行， 什么？ 这跟谁家的？你这 是往哪讲理呢？啊！你这些真是太不像话！这个孩子， 等，你别说，我劝劝他。你爸爸说那话呢，他也是为你好，他不愿意让你听那流行歌曲，那你就听点别的，不也一样吗？ 听什么？听什么？听什么？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。 哎呦，妈，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，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，你转啥圈啊又？哎呦， 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？ 哦，就点灯啊，就那我也会唱啊。 奶奶，您会唱《星星点灯》？ 会唱。 嘿，您给我唱一个，我唱一个。 正月里，正啊月正。 妈，是《星星点灯》。 我这还没唱完呢，一会儿灯都出来。 正月是我闹花灯， 有灯没有？ 这那个花灯。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儿，不听不听不听不听， 揍你脚吧，他不听了， 这就是怪我。 哎呀，过点了， 你要干什么？ 看电视，看电视。 不喜欢电视。 哎呀，港台歌星演唱会， 我疯了。 你为什么？ 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？你什么时候再看？ 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 你说什么？看什么你？ 别看！ 你这个孩子， 我 越来越等着 教堂就是。 妈，你跟你说 吧， 你跟你说吧，妈，你让 看。他踢我！ 我让他撂下来，我这儿都看着呢。 你给他打开， 我不看。 你开不开？ 我就不看。 你不开，我开。你小床管你这摆上了，你想缝缝不住。 把您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再会。 干了，人家下班了。 我生了你们6个，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，我说明白。 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这就是小品《追星族》。2007年2月5号是2007年春晚第一次带观众彩排，郭达和蔡明刚准备上台的时候，突然。郭达心口一阵绞痛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原来郭达的心脏病突然犯了，在现场医生的抢救下，郭达的心脏病稍稍缓和一点，就又坚持带病彩排。事后医生告诉郭达，带着心脏病上台彩排简直是拿生命开玩笑。相信正因为郭达的敬业，才让他屡屡在春晚的舞台上为观众带来优秀作品。好，到这里呢，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。最后送出一首郑智化带来的《星星点灯》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抬头的一片天是南哥的一片天，曾经在漫天的星光下做梦的少年。

长里短，笑语欢。